八点钟开始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敦促国会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以防止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 财经资讯，2021中关村论坛主会期昨天落幕，共举办六大板块60场活动。 前沿科技，我国今年将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旅游文化资讯，颐和园博物馆昨天挂牌成立，辐射文化主题展览作为首展开幕。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孙畅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新华社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明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全面小康白皮书》。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顽强拼搏，几代人一以贯之接续奋斗，从小康之家到小康社会，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到全面建成，小康目标不断实现，小康梦想成为现实。 白皮书介绍，全面小康重在全面。中国的全面小康体现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需求，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康，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维度全方位的小康。 新华社报道，中国的全面小康实实在在地反映在数据上。白皮书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 679.1 亿元跃升到2020年的 101.6 万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20年的32189元。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都脱贫，一组组数字展示了我国迈向全面小康的辉煌成就。 那么，在白皮书发布和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介绍，白皮书共3.2万多字，正文分为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全面小康是全面发展的小康，全面小康是全体人民的小康，全面小康是奋斗出来的小康，中国全面小康的世界意义，这五个部分系统阐述了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什么，又是如何建成的。 全面小康在民生领域体现的最为直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介绍，我们党始终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不断下力气来解决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14亿多中国人民开始过上了几千年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生存权、发展权得到了有效保障，也较好地实现了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服。 赵辰昕提到，全面小康社会建成之后，民生工作面临的宏观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人民对收入稳步提升、优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住房改善等有了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是没有终点的，只有连续不断的新的起点。 白皮书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显著缩小了世界贫困人口版图。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中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徐林介绍，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占世界近 20% 人口的14亿多中国人民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事件。 IP 书指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有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同心奋斗，中国一定能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一定能够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京城方面啊，针对近期个别省份电力短缺的情况，国网北京电力昨天发布消息表示，结合近期国内个别省份出现限电情况，部分媒体和电力客户向国网北京电力公司提出了关注问询，特别是针对北京停电计划等网络信息表示出了担忧。那目前啊，首都电网是供应充足的，平稳有序，可确保满足全市用电需求，请市民不必担忧。 国网北京电力解释说，网络上传播的那份计划停电安排信息呢，源于北京电力公司官方网站9月27号到10月3号一周的计划检修所做的社会公告。计划检修是电网公司一项常规的工作，目的主要是进行设备日常检修运维和电网的升级改造，确保首都电网安全可靠运行。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京城的交通方面。记者昨天从北京市交管局了解到，从昨天起，北京交管部门再次推出226家便民服务点，方便市民群众就近一站式完成购车、登记及上牌等手续。截至目前，北京电动自行车便民服务点数量已经达到540家。 今年10月31号，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过渡期将会结束。近期呢，市民置换新车和注册登记量激增，部分非机动车登记站经常会出现人多排队、业务办理等候时间长的现象。 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9月11号起，全市18家交通支队、大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已启动了电动自行车注册登记预约办理。市民呢，可以下载北京交警 APP 进行预约。在全市540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设置的便民服务点，市民可以直接购车、登记及上牌，无需提前预约。相关网点信息实时在交管局的网站主页公示，市民可以自行扫码了解具体办理流程和办事地点。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名体系规划昨天起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委通州区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本次地名体系规划要素包括片区名称、道路名称、桥梁名称、公园绿地名称，总量362个。 据了解，地名体系规划编制对运河文化是尤为关注，提炼出最具运河文化特征的元素，结合地块文脉特征和规划功能，有机嵌入地名体系规划方案当中。 规划专门制定了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对于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地名予以保护，对于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的、已消失的历史地名，能恢复的尽量恢复，对于民间长期传承使用的老地名，充分的保护并且加以使用，既有文化传承，又能增加地名的指位性，从而方便人民生活。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场馆建设方面，新国展27项目昨天正式开工，项目计划于2024年竣工。建成之后呢，新国展将成为北京市建筑规模最大、功能最完善、技术最先进的综合性会展场馆。 新国展27项目包括一栋会议中心、一栋酒店、九栋展馆和三栋登陆厅，实现总净展面积约21万平方米，净会面积约 1.5 万平方米，客房约450间，可满足举办国际大型会展、国际峰会、商务会议、政务会议等使用需求，将会打造成为空间规划合理、基础设施完备、产业协调发展的组团式会展综合体。 那么新国展二期投入使用之后啊，将会和国家会议中心一二期形成联动效应，实现国家会议中心以承办国际性高端大型会议为主，新国展二期以承办各型专业展、国际展、新兴展为主的首都会展新格局。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先来说一说交通。国庆长假即将来临，公安部交管局预计今年潮汐市交通流量明显受到晚高峰和提前出行的影响呢，预计9月30号也就是明天下午3点起车流量会逐渐增加，10月1号上午9点到12点将会出现出行高峰，返程时间呢相对分散，10月5号起就陆续的出现返程小高峰。公安部交管局预计今年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单日平均流量在4500万辆左右，比日常增长约 40%， 比2019年同期增长约 1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啊。记者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9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四多，其中的北方地区降水量为历史同期最多。 据介绍，9月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 76.3 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近三成，北方地区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 1.1 倍，为历史同期最多。全国有129个市县日降水量突破了当地9月份的历史记录，其中有101个市县突破了秋季的历史记录。 那么在气温方面，9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18.5摄氏度，比常年同期偏高 1.5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值。 再来关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此次哈尔滨市巴彦县新冠肺炎疫情感染来源还不清楚，感染者呢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了疫情传播。 哈尔滨疾控中心表示，本次疫情从流行病学调查来看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病例发现时都处于发病的早期。第二个特点啊，是本次疫情感染来源还不清楚，感染者通过多场婚礼婚宴、多人共同游戏、多次聚餐等活动感染，造成疫情传播。这些活动场所多为相对密闭空间，感染者之间啊存在比较明显的流行病学关联。三是病毒传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能力很强。 十一黄金周即将来临，疾控部门建议市民减少出游和旅行，非必要不离开哈尔滨。如果一定要外出，需要持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做好个人防护。 另据哈尔滨市昨天通报，在本轮疫情当中，松北区巴彦县个别党员干部对疫情防控工作重视不够、准备不足，对隔离转运人员管控不到位，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安全隐患，对全市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的影响。哈尔滨市决定对9名党员干部予以追责问责。 儿童处于生长发育期，许多生理指标呢跟成人并不相同，但是长久以来儿童接受临床检验只能沿用成人的参考值。记者昨天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了解到，10月1号起我国第一版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将会实施，填补该领域的标准空白。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宝贝儿不动啊！ 充血化验是疾病诊断与疗效评估的标准。长期以来，因儿童个体筛查专业性强、儿童年龄组划分细等原因，我国检验指标一直没有儿童标准，大多沿用成人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儿童疾病的精准诊断和治疗。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儿童医院院长倪欣介绍： 是否有细菌感染，主要看体内的白细胞水平。正常的白细胞，比如4000到10000，泛泛的这种概念，那就用了抗生素了。而我们这次的这个方向，特殊年龄的前提下，在10000那个高值正常范围内，就不应该用抗生素。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16年，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北京儿童医院牵头实施开展了建立中国儿童临床常规检验指标参考区间项目工作。项目组建了包含24家分中心以及临床检验、保健、流行病学、统计学家在内的协同研究网络。在我国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7个地区的22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完成了15000多位0到18岁健康青少年儿童的流行病学调查。倪欣介绍： 第一呢，就是填补了我们国家儿童就从28天到18岁，那么这个区间的检验区间值这么一个空白，我们这次呢把不同年龄段的做出来了，也就是说呢每一个年龄段 它都有一些指标跟城市是不同的。比如像高原地区，它的所有的检验区间值又和平原地区的儿童又不一样。所以呢，通过这次做完以后，就更加精准对儿童疾病的诊断跟治疗。 而这次公布的儿童版卫生行业标准，涉及31项临床常规化验指标的参考区间，覆盖了80%儿科临床常规检查。 这次推广的这两项，实际上一个是血常规，一个是生化。我们呢还有一些想后续接着去做，比如说微量元素，像儿童的激素水平，再把这个儿童的激素的各个项指标再做一个。 好，以上的消息呢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你好。 哎，孙畅、李任你们好。 嗯，郭工，请问今天天气怎么样呢？ 嗯，今天这个天气，这个我们重点要介绍的就是早晨到上午的这个轻雾和雾，以及这个晚上的雨。关于这个轻雾和雾啊，目前本市的东西南北中都有这个测站能见度低于1公里的这种现象，出现的是雾。好在呢，就是它在20个国家级气象站中呢，就是还没有占到这个1/3，就是差一点到1/3的这个样子，这就是属于少数，也就是意味着呢，这低能见度目前是一个点状的散发，没有连成大片，并且呢，这些测站中的多数的能见度呢，没有低于500米，对室内的交通的影响呢，不是特别大，但是周边高速公路有封路的，像这个东南啊、西南啊。还有咱们正东的这个一些高速公路啊，有封路的现象，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呢，就是目前呢，就是不适宜选择这几个方向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使用，那么到了9-10点以后吧，这个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有明显的一个改善，天气比较适宜大家出行了。 嗯， 那么今天夜间呢，天气逐渐转阴，后半夜会出现降雨，雨量不大，但是呢，部分地区这个雨呢会稍微的明显一点。那样的话就是地面可能会出现这种湿滑的现象，要注意这个防雨和出行安全，这就是明天早晨呢要注意防雨和出行安全。同时呢，明天早晨天气是比较凉的，老人啊以及孩子外出最好是穿2件衣服，避免着凉，这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嗯，那郭工，明天早上如果有降雨的话，是不是明天白天这个总体的气温都会持续在这个偏低的水平？ 嗯，是这样的，明天的气温是有所下降的。 嗯， 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我们要分这么2个时间段来介绍，一个呢就是明天，一个呢就是国庆假期期间，这2段来说一下。 嗯， 明天上午到中午啊，大部分地区是有雨，雨量很小，受雨的影响呢，这个气温下降，天气是偏凉的，要注意这个防雨和适当的添点衣服。那么国庆假期7天的天气预报啊，今天北京市气象台会组织一个大的会商，然后呢对公众发布。现在我们可以先介绍介绍这个大的趋势。那么大的趋势可以概括为这个7天假期4场雨，气温降低再降低。具体来说呢，就是降雨呢是1号晚上加上4号、5号、6号，一共是4场降雨。气温降低再降低啊，说的是假期的这个前期，最高气温就是22到24度，这个呢比今天就低一点了。但是到了4号、5号、6号的时候呢，这最高气温就只有16-17度了，也就最高气温16-17度。也就是说呢，那几天的最高气温相当于这几天的这个最低气温的一个水平。 嗯。 天气之凉呢，是可想而知了，是这样的。 好的，嗯，因为国庆假期我们节目也是直播的，所以到时候还很期待和您再次连线，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的变化。谢谢您，郭工，再见。 好的，再见。 好，感谢郭工给我们带来的详尽介绍。我们再来带您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继续受地面弱气压场的控制，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凉。 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不适宜登山。 洗车指数方面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主播在线第20段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大兴永定河历史文化展将于9月28日亮相首都图书馆，展示大兴历史之根、文明之源、发展之魂，届时欢迎广大市民参观。 锦绣河山，国泰民安，北京图书大厨为您准备了3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 还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及非遗互动体验。十一黄金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遨游书海。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领取优惠大惊喜啊！礼包涵盖超市、餐饮、住宿、出行等方方面面，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的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孙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长敦促国会解决债务上限问题，以防止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 法国称将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恢复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最高层接触。 财经资讯，2021中关村论坛主会期昨天落幕，共举办6大板块60场活动。 前沿科技，我国今年将会发射首颗太阳探测卫星，正式进入探日时代。 旅游文化资讯，颐和园博物馆昨天挂牌成立，福寿文化主题展览作为首展开幕。 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于10月1号迎来首演。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接下来李瑞和孙畅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进入国际视线。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首先来聚焦一下美国。新华社今天凌晨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28号说，美国国会必须解决债务上限问题，否则联邦政府将面临历史上的首次债务违约。 耶伦当天在出席国会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财政部为筹集政府运转资金而启动的非常规手段，预计将在10月18号用尽举债空间。届时如果国会还没有解决债务上限的问题，联邦政府将会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从而影响美国信誉，恐怕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本月21号，美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临时拨款和债务上限法案，以确保联邦政府有足够的资金继续运转到12月3号，同时暂停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生效至到2022年12月，也就是允许美国财政部在这段时期内继续发债。那么本月27号，参议院以48票赞成、5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众议院通过的法案。 据报道，目前美国联邦政府资金仅够维持到10月1号。美国财政部8月2号启动非常规措施以避免债务违约，但是呢，相关的手段将会在10月18号前后耗尽。 那么也来介绍一下这个债务上限是什么。债务上限呢，是美国国会为联邦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举债的最高额度。那么触及这条红线，就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根据美国国会2019年通过的跨党派预算法案，联邦政府债务上限在暂停2年后于今年的8月1号恢复生效。 央视今天凌晨的消息，昨天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关于阿富汗撤军的听证会上，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表示，八月发生的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十名阿富汗平民死亡，他对此负有所有责任。 麦肯齐表示说，他根据地面情报采取了相关行动，但不幸的是此次行动出了错。他表示，袭击事件仍在调查当中，他作为负责人对此全权负责。 美国联邦调查局昨天发布报告显示，2020年美国的凶杀犯罪比2019年增加近 30%， 为20世纪60年代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年度增幅。 那么根据这一份报告，美国2020年谋杀与非过失杀人犯罪21570起，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901起，增幅接近 30%。2020年这类案件当中 76% 涉及枪支，比2019年上升3%，意味着更多凶杀犯罪涉枪。 美国东北大学犯罪学家詹姆斯·福克斯认为，凶杀犯罪2020年呈现了猛增的势头，但不是长期趋势。这一年特殊情况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新冠疫情、政治对立和种族冲突。 那么今年以来，许多社区、乡村和大城市的凶杀犯罪持续高发。支持控枪的组织认为，枪支是造成暴力犯罪的一大因素。他们认为，死亡人数螺旋上升的势头将持续，除非我们阻止非法枪支流动，并推动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干预项目。 还是美国方面，新华社昨天的消息，27号是美国纽约州卫生系统新冠疫苗强制接种的最后期限，不少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因为没有接种疫苗遭到停职或解雇，导致一些医院和护理机构人手短缺，不得不推迟部分手术或缩减服务。 根据纽约州卫生部门八月发布的强制令，包括医生、护士、餐饮人员、行政工作者和清洁工在内的所有卫生系统工作人员必须在9月27号前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否则将会面临停职或解雇。但纽约市医院管理局主管卡斯表示，纽约市11家公立医院 4.3 万名员工当中约5000人还没有接种，全市护士当中 5% 没有接种。 当强制令颁布之后，纽约州各地的医院掀起了员工的接种潮，美国不少人又受到反制言论影响，以各种不正当理由拒绝接种疫苗。九月初，纽约州刘易斯县综合医院产科多名护士宁愿离职也不接种新冠疫苗，院方不得不暂停接生孩子。 另外，在伊利县的医疗中心发言人卡特勒表示说，他们准备裁掉数以百计的没有接种疫苗的员工，医疗中心人手也将因此紧张。为此呢，医疗中心暂停部分非紧急住院手术，停止从其他医院接收重症患者。 鉴于这种情况，纽约州州长霍楚尔说，他正在考虑从受过医疗训练的国民警卫队成员和退休人员当中招人，或者从其他州招募已经接种的医务工作者，以填补可能出现的空缺。 好，关注完了一组美国方面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昨天，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表示，只有得到澳大利亚政府进行实质性对话的保证，法国才会恢复与澳大利亚的最高层级接触。 法国《费加罗报》当天援引总统马克龙一名顾问的话表示，马克龙愿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进行对话，但是澳大利亚方面必须以非常严肃的方式为对话做准备，从而使对话具有实质性。这名顾问表示，法国将会在时机成熟时与澳大利亚方面进行对话。 来关注一下背景，九月中旬呢，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澳大利亚随后宣布终止此前与法国已经签订的12艘常规潜艇的采购合同，转而向美国购买8艘核潜艇。这一举动引发了法国政府的强烈愤慨，并召回法国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虽然莫里森上周曾表示愿意与马克龙就此事进行沟通，但是遭到了法国方面的拒绝。 上周，马克龙先后与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并且宣布法国的驻美大使将于今天返回华盛顿。 接下来我们再来聚焦一下阿富汗。据央视昨天报道，近期呢，阿富汗全国记者联盟发布消息，在阿富汗各地大量媒体面临的生存困境，约有150家媒体停止印刷报纸和杂志，其中有的媒体报刊停印之后转向在网上发布新闻，有的则是彻底关闭。 报刊商贩伊斯迈尔说，他过去每天呢要卖大约15种报纸，但是由于媒体资金短缺，最近一个月报纸都停印了。 阿富汗自由记者协会副会长穆德贾德表示说啊，出现这种情况的首要原因呢是过去当地大量媒体运营是高度依赖于外国的资金援助，媒体经营者没有考虑在没有资金注入的情况下如何独立经营。 另一方面呢，阿富汗的经济不景气，企业减少广告投放，这也让媒体经营更加困难。此外，媒体还面临着专业记者短缺的问题，许多有经验的记者离开了阿富汗。穆贾德迪说，经济原因是记者离开的重要原因。 阿富汗国内分析人士表示，随着大量当地媒体的关停，阿富汗国内恐将面临信息匮乏等社会危机。 好，国际事件最后呢，来关注一项跟新冠肺炎有关的研究。英国牛津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新冠疫情大流行导致欧美多国2020年的人均预期寿命缩短，降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大幅。 据路透社昨天报道，研究涉及欧洲多国以及美国、智利等29个国家，其中27个国家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在缩短，22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超过6个月。研究员表示，多国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与新冠疫情大流行相关联。 牛津大学这项研究涉及的大部分国家当中呢，男性人均预期寿命降幅超过女性。美国男性人均预期寿命降幅最大，相比2019年减少了 2.2 岁。美国增加的死亡病例主要集中于60岁以下还没有退休的人群。欧洲呢，则是集中于60岁以上人群。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汇编专家邓玉。邓玉你好。 主持人你好。 请首先给我们介绍近期欧元的走势。 好的，随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紧缩的步伐不断临近，美元指数是刷新了年内的高位，欧元对美元的走势则较为疲软。欧元在月初突破 1.19 失败后一路下行，昨天尾盘收报在 1.1681。 后市来看，预计欧元对美元仍将维持弱势震荡的一个格局。一方面，欧元区和美国的经济数据仍呈现一定的分化景象，德国、法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九月的制造业 PMI 数据均不及预期，而美国制造业的 PMI 则基本符合预期，显示出欧元区的复苏有所放缓，一定程度上会拖累欧元。此外，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逐渐清晰，九月的联储议息会议暗示的缩减购债计划快于市场的预期，点阵图显示最快美联储会在2022年就启动加息。美联储整体偏鹰派的态度大幅提振了美债的收益率和美元指数的走势，对欧元则构成较大的压力，预计欧元对美元大概率仍将偏于下行。技术面上来看，去年底以来欧元对美元走出了一个 M 型的形态，目前再次接近了形态的底部 1.16 一线，下方的第一支撑位看向布林通道的下轨 1.1640。 如果近期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数据继续延续分化的态势，可能会进一步打压欧元，欧元的下方看向 1.16 的关键支撑位。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澳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受前期市场避险情绪上扬的影响，澳元对美元的走势偏弱，从 0.75 一线下行至 0.72 附近。近日离岸债券市场避险情绪有所缓解，投资者也在继续权衡全球市场的增长前景，澳元在 0.72 的上方交投，昨天收报在 0.7236。后市来看，澳元的走势仍然需要重点关注市场风险情绪的变化，短期可能会继续面临风险事件的打压，但是随着全球主要经济体抵御疫情冲击的能力增强，中期来说经济增长的前景有望带动市场风险情绪的逐步回暖，对澳元构成支撑。当前澳元的交易区间看在 0.7050 到 0.7420 的斐波那契位区间，第一阻力位看向 0.73 关口，如果能够顺利突破的话，则上方看向 0.7420 一线。主持人， 那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外币对人民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08，欧元对人民币报在755.52，英镑对人民币报在885.23，日元对人民币报在5.8211， 澳元兑人民币报在470.44，加元兑人民币报在511.61。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一起进入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大。 白纸给老绿灯，注意安全。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各位听众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陈佩斯。一天之计在于晨，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您在轻松愉快中开启新的一天。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好，早晨的8:16，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为您带来的主播在线。我们进入到财经资讯啊，先来关注一下2021中关村论坛。昨天2021中关村论坛技术交易及合作签约活动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行。在签约仪式上，29个项目完成了签约，现场还发布了北京市第三批应用场景建设项目，30个应用场景项目覆盖城市管理、应急管理、智慧交通、绿色低碳等11大领域。 作为中关村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技术交易大会呢，一共举办了17场系列活动，汇集了近3000项技术交易项目，700多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和600多项数字化转型应用技术需求。 那么这次的技术交易大会啊，是本届中关村论坛主会期的最后一场重要活动。随着这次活动的举办，本届中关村论坛主会期也将随之落下帷幕。2021中关村论坛开幕以来，共举办会议、展览、发布交易、大赛、配套活动等六大板块60多场活动，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名嘉宾，围绕着全球关注的重大科技议题，开展了广泛而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合作。 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印春表示，本届论坛呢是一届高水平的论坛，主要有四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论坛规格全面升级，二是论坛国际化色彩显著增强，三是论坛影响力明显提升，四是论坛成效更加显著。 刘印春表示，未来北京市将加紧制定中关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实施细则和试点方案，围绕做强创新主体、集聚创新要素、优化创新机制等方面进一步的深化改革，营造一流创新生态，积极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为促进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做出新的贡献。同时提前谋划明年论坛举办方案，不断擦亮中关村这个金字招牌，深化打造面向全球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 接下来说一说宏观经济。近日，世界银行在最新《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形势报告》中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 8.5%， 较四月份预测上调了0.4%。 世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首席经济学家马图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中国对疫情的有力控制；第二是持续的全球复苏也推升了全球需求，有利于中国发挥出口优势；第三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 报告指出，主要受中国经济增长的提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今年预计会增长 7.5%。 报告还说，由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正在遭受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的严重冲击，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今年预计增长 2.5%， 较四月份的预测下调 1.9 个百分点。 可以说目前各国状况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中国等国家的控制疫情方面是相对成功的，但其他此前表现良好的国家，尤其是越南和马来西亚，现在正努力控制疫情，经济活动受到影响。 世界银行预计，明年上半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许多经济体的疫苗接种覆盖率有望达到 60%。 马图表示，当务之急是尽量确保全球疫苗足量生产，同时扩大地区内的疫苗生产，以避免供应不稳定。 世界银行还呼吁各国政府采取全面举措，促进包容性增长，增加对清洁能源、交通运输、卫生系统和学校等领域的公共投资，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更广泛的技术传播。 财经资讯，再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石油、煤炭等周期板块重拾了强劲的涨势，午后持续拉升。蓝焰控股、胜利股份、安源煤业、平煤股份等多股封板涨停，石油板块呢，整体涨幅更是超6%，领先两市。 那么在石油股大涨的同时啊，国际原油价格也是再度暴涨。据报道，布伦特原油价格在当地时间28号达到了每桶80.24美元，为近三年来首次超过每桶80美元。 近期呢，国内这个限产限电话题啊，被投资者广为议论。煤炭库存的锐减，成为不少国内发电站面临的难题。不仅是国内因能源供应缺口被迫的限电，其实国际上也是出现能源荒的现象。煤炭、石油、天然气等重要能源，各国库存急速下降，并且出现大幅涨价的情况。 那么昨天呢，煤炭期货价格也继续大幅涨超过7%，再创阶段性的新高。国内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昨天报价在1324.4元，这一价格已经比该主力合约今年二月份的价格翻了一倍还多。 在天然气市场，美国的库存水平呢比疫情前平均水平低5%左右，欧洲更是比平均水平低19%。美国近月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上涨约40%，欧洲上涨超过500%。 这面石油煤炭价格猛涨，而另外一方面啊，楼市则是比较冷清。楼市呢，素来都有金九银十之说，但是今年的房地产市场啊，却格外冷清。说到市场近况，负责海淀区五道口的链家某中介季某说啊，今年上半年他所在的门店成交量是每月10几到20多套，而现在成交量不到上半年的1/10。这个月啊，他一套都没有成交，他们的门店一共就成交了2套房。 究其原因呢，就是需求端的观望情绪加重，入市更谨慎了。一些不急于出手的二手房业主也已经撤下了房源，甚至还有部分开发商放缓了拿地和开发进度，陆续有土拍、流拍发生。 另外呢，有业务人员表示说，最近银行放款也比较缓慢，部分银行甚至要等7个月后才放款，因此呢，很多业主就要拿到尾款才交房。这样一来，从购房者的角度来看，即使现在买了，也要等到明年才交房，所以很多客户啊，现在也不着急了，多看看但不成交。 银行捂紧钱袋子，受到融资与回款双重承压，房企面临巨大的挑战。在中国豪宅研究院院长朱晓红看来呢，表面上是三道红线卡了脖子，政策从严从紧束缚了房企的手脚，实际上与房企的惯性思维有很大关系，认为政府一定会给予企业纠错改错的机会，但这次是真的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没有把握好时间差，没有做好应急预案。 那么多位专家也指出啊，在这一轮下行当中，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民营房企融资更为谨慎，一些现金储备较丰厚、融资便利和融资成本低的所谓三好学生房企将会获得机遇，尤其是在提高门槛后的第二轮土地拍卖当中受益。在房地产行业阵痛期期间，一些房企将改变过去对项目质地、自身现金覆盖率的轻视，不断调整和优化，从而最终呢，使整个行业回归到传统制造业的本质。 近期呢，张家口、桂林、沈阳等城市啊，还接连出台了限跌令，楼市逐渐出现了双向调控态势，都明确显示出房地产市场稳房价政策的趋向，更加注重稳价而非一味的降价。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好，前沿科技，我们来关注一组第十三届中国航展上的消息。昨天，第十三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会上展出了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抓总研制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卫星的计划是今年发射，作为我国第一颗太阳探测卫星，卫星的发射成功将会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到探日时代。 我国即将发射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的主要科学载荷为太阳 H 阿尔法成像光谱仪，将会首次实现空间太阳H 阿尔法波段的光谱成像探测。通过对这条谱线的数据分析，可以获得太阳爆发时大气温度、速度等物理量的变化，研究太阳爆发的动力学过程以及物理机制，显著提升我国在太阳物理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那么这一卫星的具体技术和意义，我们来听一下太阳双超卫星科学与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李川的介绍。 我们这个太阳大气分为光球层、色球层、过渡区和日冕层。我们这个太阳爆发在太阳大气的各个层次上实际上是都有反应的。以往的观测呢，它是无法获得整个日面的光球层和色球层的光谱信息，因此呢也就无法在全局上来了解我们太阳低层大气的一个动力学过程。我们通过 H 阿尔法波段呢，就可以同时了解光球层和色球层的一些动力学的那个过程，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太阳那个爆发是怎么被触发的，它的物理机制又是什么。 嗯，那如此炫酷的任务怎么能没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帅气的名字呢？它到底叫什么呢？哎，还没开始征集，刚刚开始啊。根据国家航天局此前的消息，这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目前呢已经向全网开启了征名活动，征集时间截止到10月7号18点。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参与互动。 好，以上消息呢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然后是医保天天谈，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家有宝贝就吃西贝。 淮安区十一黄金周优惠再升级，购建材满3000最高立减500，再叠加大额满减，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淮安区。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李，你装修这民宿得花不少钱吧？ 不用担心，我有邮储银行民宿升级贷，它额度高，期限长，利率低，专为民宿老板纾难解困。您也快去试试吧，详询95580。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啊。目前的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南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京城高速进京方向北湖渠桥到望河桥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司机注意安全。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医保天天谈。 医保天天谈， 欢迎收听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近期市医保局正在积极推动冠标工作的落实。那么什么是冠标呢？所谓冠标，就是贯彻执行15项医疗保障信息业务编码标准，通俗的讲就是全国统一医保业务编码，打造医保普通化。 问题一，冠标的意义是什么？高起点推进医疗保障标准化建设，加快推进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实现医保治理现代化。 二，实现全国医疗保障信息业务一码通，更好地发挥编码标准在异地就医、待遇保障、医药服务管理、

今天由我来讲述百年党史中的1985年，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建成。1985年2月15日，我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长城站在南极洲乔治王岛菲尔德斯半岛南部建设完成。5天后，长城站的落成典礼在大雪纷飞中举行。上世纪80年代初，已经有18个国家在南极洲建立了40多个常年科学考察基地，而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在南极问题上没有表决权的国家。1984年11月20日，由591人组成的我国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启程，搭乘并不具备破冰能力的向阳红十号远洋考察船，开始了历史性的远航。 接过鲜艳的五星红旗，接过中国南极长城站的站标，接过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色匾额，这是伟大祖国的重托。 中国南极长城站落成典礼仪式开始。 把那个旗插在大地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面国旗插在南极洲大地上。有的那个外国人参观的时候一看，中国人家拼命干啊，就说你一天挣多少钱，说我上哪儿建站，如果为了挣钱一天给我10000我也不来。为什么？就是为了振兴中华，为我中国。 历经40天的海上漂泊，1984年12月30日，考察队登上了南极洲，中国人第一次将五星红旗插在南极大陆上。随后第一次登上南极大陆的中国科考队队员顶风冒雪，日夜奋战，仅用27天的时间就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南极科考站，创造了南极考察史上的一个奇迹。此后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从此在国际南极事务中获得了表决权。这一年除了南极科考，国内也在进行一项重大改革。当时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重大转变，从临战状态转入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1985年5、6月间，解放军高级将领云集京西宾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在这里召开，邓小平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减少员额100万。 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上我们军队啊有自己的责任，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 我相信议会的同志这个都是第一次听到，除了这个军委几个副主席以外，我的理解就是大家来研究怎么样消肿。 军队必须进行，理由很简单，就是国民经济要发展，要建设。 只有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部队建设才有更多的军费来支撑。 消息一出，世界为之惊叹，这充分展示了中国政府爱和平求发展的形象。随后几年，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开始，无数官兵挥别军营转业到地方，场面令人动容。而裁军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为什么我们下这么大一个决心把军队 建设于北湾。这个建设于北湾呢，实际上我们应该说的是，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杨伟兰，今天为大家讲述屠呦呦清蒿济世科研报国的故事。悠悠鹿鸣，食野之蒿。青蒿是中国南北方都很常见的一种植物，外表朴实无华，却内蕴治病救人的力量。名字出自《诗经》的屠呦呦，正是用这株小草改变了世界。屠呦呦1930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在上世纪，疟疾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世界性重大流行性疾病之一。20世纪60年代，在鹿葵抗疟疾失效，人类饱受疟疾之害的情况下，屠呦呦接受了国家疟疾防治研究项目523办公室艰巨的抗疟研究任务。1969年，当时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工作的屠呦呦成为了中药抗疟研究组组长，从此与中药抗疟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是组长，但屠呦呦这个组长却是个光杆司令，项目基础也是一穷二白，没人没钱没技术资源，怎么办？屠呦呦生生蛮干了起来。他把成垛成堆的古书搬回家，埋头在一张张变黄发脆的纸中寻找药方。他还拜访老中医，逐字逐句地抄录学习到的中药信息，汇集成以640种中药为主的抗疟单验方集。他的研究思路很简单，遍采药方后再笨实的一个一个实验，但真正操作下来并不顺利。后来课题组陆续来了几个年轻人协助研究，筛选了100多种中药的水提物和纯提物样品200多个，但2年多过去了也没试出个结果，研究停滞不前。屠呦呦又重新埋头去看医书。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对青蒿解疟有这样的记载：青蒿一握，以水2升字，嚼取之，浸服之。这给了屠呦呦新的灵感，他意识到也许正是加热高温破坏了青蒿里的有效成分，于是他决定改用沸点只有34.6度的乙醚提取。那时药厂都停工了，屠呦呦只能用土办法。他带着助手买回酱缸泡青蒿，成了那阵子研究院里的一道新风景。直到第191次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中，对疟原虫的抑制率终于达到了100%。通过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富集了青蒿的抗疟组分，屠呦呦团队最终在1972年发现了青蒿素。2000年以来，世界卫生组织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首选抗疟药物。根据世卫组织的疟疾实况报道显示，2000年到2015年期间，全球各年龄组危险人群中，疟疾死亡率下降了60%，其中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了65%。2015年10月5号，瑞典卡罗林医学院宣布， 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屠呦呦以及另外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寄生虫疾病治疗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这是中国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奖项。屠呦呦说，与获奖相比，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的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百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此外，屠呦呦还先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最美奋斗者等荣誉称号。2019年，她被授予共和国勋章。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孙畅、李瑞，代表节目编辑康立波、秦明明、翟轩，感谢各位的收听。 了解更多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是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往来是路，鲜血交换出花开的国度，生死相依，只为了那一句承诺，报答你是我唯一的倾诉。 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你是大地给我万般呵护，生生不息，只为了一份托付，无惧风雨迎来新日出。你是我的一切，我的全部，向往你的向往，幸福你的幸福。 新家装更享多重惊喜，详询店内。 选装修购建材就来百安居。 晒朋友圈还是晒太阳，哪个能增加幸福指数就晒哪个好了。 高效工作之余，更要享受生活，释放压力，让心情去旅行。八达岭奥莱2021周年庆，共赴精彩畅购旅行，